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3。 你好，你睇緊嘅 My Radio 呢个又系倾偈会嘅时间啦。咁就就啱啱做呢集节目咧，就小弟啱啱就做完连续三场嘅 talk show， 三场嘅栋笃笑，栋笃笑死浸花生酱。咁就吓，真系好多感谢各位嚟到参与。咁啊，大家睇得开心心啦，咁样吓，咁啊就即系过咗愉快嘅三晚啦，咁样。咁 最后一场 full house， 最后一场 full house。咁当然有一晚开心啲，有一晚冇咁开心啦，咁样咁啊，即系状态又唔同啦，咁样。但系 anyway 都相信系开心噶啦。咁就再一次感谢好多嘅朋友啦，尤其是我哋嘅手足啦，好辛苦啦。我哋嘅手足真系阿聪啦，阿聪做到扑街啦呢几日。咁就即系几日冇沟女啦，即刻都唔系，我见佢散场都有沟女扑街。咁就即系好多好多朋友啦 ，Frank 啦，神奇胶啦，阿 Frank 三日嘅演出都唔同。 但三日都斗领争，我见佢好辛苦。 佢中意嘅，佢中意嘅，佢中意有带嚟一特别嘅快感嘅对佢自己。咁啊，咁佢三日唔同，尤其是最后嗰晚特别爆啦。最后嗰晚无论系内容啊，同埋造型都特别爆啦。咁就仲有就好多谢嚟到参与嘅嘉宾朋友啦。咁有啲人唔开名讲啦，有啲嚟撑咗我又唔可以开你名啦。咁有啲就上埋台添啦，好似艾威咁样啊，威威咁样咁啊，即系最近都佢评论时事用多我呢排，而家真系犀利咁样。咁啊，跟住然之后教主啦，教主嚟咗两晚都上台做埋表演者咁样。咁啊，即系当然要多谢好多仲有多谢即系即系买飞支持我哋嘅朋友啦。咁样，咁我哋即系要时报就度过咗一个，暂时就度过咗一个好大嘅经济难关啊。咁样，咁就其实难关成日都有嘅。咁但係今次就真係好感謝大家支持。咁就咁當然啦，大家唔支持我哋而家要做返啲嘢啦，咁樣。咁就嗱呢一集呢就有啲嘢必須要講㗎啦，咁樣。咁就係關於嗰、那個關於呢個咁樣嘅HKTV 嗰、那個即係電視風雲啦，發牌風波啦咁樣。咁嗰、那個我哋上集做節目嘅時候就啱啱係臨表決之前啦。 PMP 表決。 PMP 表決之前啦，咁就 PMP 就當日都話過唔到啦，其實你哋都知㗎啦，係咪？ 預咗㗎啦。 個個都知㗎啦，去出席甚至乎出席集會人都係抱住個心態㗎啦。咁就但係佢就其實禮拜三嗰晚呢就即係上個禮拜三嗰晚呢就建制派係醒目嘅其實。即系最后系建制派拉布，建制派拉布，结果就拉到过唔到，即系当晚冇办法表决，结果就第二日先表决， 即系过咗道气啦。 唔够人啊嘛，晏昼表决你唔够人啊嘛，即系无论 whatever 冲唔冲入去都好，或者你始终个声势啊，或者你包围啊，你想唔俾佢踢出嚟啊，即系好似类似当年反高铁啊咁样，你去到晏昼冇计啦，咁样系咪做唔到？咁其实呢个同当日政改方案过又系咁样啦，系咪夜晚声势好荡啦？但系真系表决嘅时候就系晏昼啊嘛，晏昼就冇得搞啊，翻工啊嘛，咁样咁就变咗就好啦，件事就而家就结果就否决咗啦。咁但系其实件事未完嘅，件事未完嘅，因为仲有好多嘢留咗喺度啦。未完嘅意思个运动未完啦。因为始终王维基仲有嘢揸手嘛，同埋即系等于我之前都讲啊，即系佢同其他社会运动嘅性质好唔同，就系因为佢好多艺人嘅参与，佢随时要捉翻个传媒嘅 attention 咧，系容易好多。咁就变咗发展落去系点咧，就好难估计。即系当然啦，就发牌就好难噶啦咁样。但系就我又未至于觉得嗰件事系完全系死咗嘅。未至於係咁樣嘅，咁但係會點樣發展落去呢？就因為始終好關鍵就係而家就變咗好多最大焦點，就最關鍵就落咗喺王維基手上面。佢嗰幾份報告究竟出唔出？夠唔夠膽出？佢即係而家係徵詢法律意見啦。佢嗰日去到呢個咁樣嘅 ITB 嗰個會，佢即係好多嘢問佢，佢都答唔到嘅。咁當然答唔到，其實佢又同泛民就配合咗啦。事實上，佢同泛民就配合咗啦。咁啊，毛孟靜將會又會提一個 PMP， 就等佢又可以嚟。咁、那個 PMP 就專門保護佢，就即係。即应该就会列明是公开他手上面那几份写着 so-called confidential 的文件。咁但是阮咏韶王维基就他就口头就讲话征询的法律意见究竟是讲得定不讲得。 即虽然是写住，即根据王维基的讲法，虽然是写住是机密，但他并没有承诺过不公开。那究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究竟是可不可以公开的呢？这样，那这个就是这个其实我相信王维基其实也都是其实都是拖紧一个时机，即是等紧一个时机出，即喂其实 即千呼万唤始出来咁样。 唔系我唔知佢丢紧啲乜嘢啦，咁但系即系同埋其实要流出好容易嘅啫，系咪先？即系你就算你唔公开都可能会流出噶。发 生咗意外， 呢啲嘢好难讲噶，系咪先？同埋即系嗰几份报告唔系净系俾你噶嘛，嗰几份报告 suppose 三个电视台都有，咁三间公司都有噶嘛，咁就这个就要期待啦，期待一下啦。好啦，但系与此同时咧，又发生一件事，虽然有少过咗秒，又要讲翻转头，但系因为都搞几日，嗰个争议去到而家啦，咁啊就关于乜嘢？就是、首先当晚呢就我哋落咗去啦，虽然我彩排緊我落咗去啦，咁就郁敏嘅发言劲到爆炸啦，即係郁敏呢个15分钟嘅陈词，咁就即係出面就掌声雷动啦，係咪？跟住最后仲话你咁敢冲入嚟啊，咁就结果又唔够胆啦，係咪？即係又係即係唔冲入嚟，即係冇办法，係咪？香港人俾你食滑，即係咁样有一个咁样嘅演说。咁郁敏嗰个演说其实平时郁敏啲演说都系咁样嘅，即係你话嗰晚系咪特别有力咧？咁样咁嗰晚喺相对其他 PMP， 即系你比较上嚟讲，喺嗰晚 PMP 发言嚟讲咧，佢系即系你净系截录佢嗰一段就清晰咗成件事嘅来龙去脉啦。咁所以就好多人会 share 咁样，已经 share 得好劲啦。咁样咁啊，但系咧都有人攻击佢。 攻击佢啲咩咧？ 都有人攻击佢、哦，就系咧呢、這个就系因为嗱一件事就系咁样嘅，就阿、莫乃光咧就提出呢个咁样嘅 PMP 嘅即系提出呢个咁嘅议案啦。咁、跟住咧，然之后咧呢、這个郭咩啊？郭荣亨啊？ 好似系 郭荣亨就提出一个修正动议，咁样咧，即系好多人都唔明白啦。咁样咧就咁嗰件事就否决咗啦，系咪先？咁但系你民主派咁啊，梗系投赞成票啦。咁但系即系佢有两拍噶嘛，有两个投票噶嘛，一个就系原议案啊嘛，即系莫乃光嗰个要提出呢个咁样嘅权力及特权法去调查呢件事件。咁然之后咧，阿郭荣亨咧就喺呢个咁嘅原议案上面咧就加咗个修正案。嗰个修正案咧就系话咧要去个字眼上咧就系话咧可以豁免咗一啲商业嘅机密文件吓，同埋一啲相关嘅机密文件。咁嗰个修正案其实提嚟做乜嘢嘅咧？咁即系你提出咗咁修正案啦，咁你又原议案又要投票啦，修正案又要投票啦。咁你呢个咁样嘅郭荣亨嗰个修正案系提嚟做乜嘢嘅咧？其实咧就系咧希望就减低嗰个 PMP 嘅威力。然之后咧就借呢个咧，即系根据佢哋嘅讲法啦，或者佢哋嘅即系我唔知佢哋有冇咁嘅讲法，即系但我知啦，即系根据佢哋嗰个咁样嘅构想就系话咁样就嗱冇咁大剂啦，咁就吸引啲建制派。 哦，我知啦，同你上次讲话交稿一样，抌两份嗨嘅出嚟，一份嗨啲，一份冇咁嗨，咁啊跟住冇咁嗨嗰份就容易啲要。 唔系佢想佢哋过啊，佢想我哋投票过啊，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佢话嗱，即系你哋都系惊。惊大剂啊，咁样咁我俾个冇咁大剂嘅 option 你啦，咁样你就投赞成票啦，咁样好冇？喂，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如果呢个修正案系过到嘅话，你又唔可以公开啲相关嘅机密文件，咁你个 PMP 做嚟做乜捻嘢？喂，呢个咪就系正宗应验咗我讲，你咪鸠做咯？呢、个完全系鸠做咯。咁跟住郁敏就喺佢嗰15分钟嘅陈词都讲得好清楚嘅，佢就话我唔会投票赞成呢个咁嘅修订动议。但系就会投票赞成 原动议， 亦即系话赞成呢个 PMP。虽然知道一定系过唔到，咁然之后咧，阿林大辉又好笑喎。嗰几日发生咗好即系几件事，林大辉又好笑喎。林大辉又发言又成咁样，好似做英雄咁样，又话政府又唔啱啊，又话咁样啊吓，又话都会支持要调查咁样。跟住佢就投票赞成嗰、那个 修正嗰、那个 吓，佢话会投票，结果都系冇，结果都系冇，结果都系弃权。即系佢就话会赞成呢、這个，跟住然之后就哇，佢又掌声雷动，当咗个英雄咁样。喂，啲人就系搞唔清楚，你支持咗呢个修正案有乜捻嘢用啊？系冇用噶嘛？即系根据黄毓民嘅讲法，就话呢个咁嘅修正动议系冇华老虎嚟嘅，系咪？即系同呢个咁嘅占领中环绑手绑脚一样，即系自动缴械，自动放弃咗你最有力嘅武器， 最需要佢其实就系嗰啲有关所谓商业机密嘅一啲资料，而你就依家话唔使睇嗰啲啦。 系啦，好简单啦、啊、呢件事系咪？即系好简单嘅啫嘛呢件事。好啦，跟住然之后投完票啦，喂，嗰晚阿郁敏就掌声雷动，跟住然之后翌日咧，苹果日报咧就做咗份头版， 又好似嗰啲网上面最兴做嗰啲啊，边个投赞成票，边个投反对票，又话极丑恶认住呢班人，边个投咗弃权票，跟住就话郁文投咗弃权票，但系佢贴出嚟嗰个系修正动议嚟噶嘛？嗰、那个系修正动议嚟噶嘛？嗰、那个唔系原动议嚟噶嘛？喂，有乜理由而家去睇嗰件事唔系睇原动议，而系睇修正动议啊？系咪？仲有唔、单止系佢咁做，主场新闻又系咁做喎。咁主场新闻咧就加咗一句嘢，即系出嗰张图嗰阵就加咗一句嘢，就话黄毓民咧因为认为修正动议咧就系冇话老虎，所以就投咗弃权票。咁样咧就当系交代一件事啦。跟住我哋咪《月时报》咪出文去批评呢啲咪传媒咯，批评一评嗱，《苹果日报》啊直头贱鸠格啦，《苹果日报》直头做咗两日，一日头版做咗个极丑恶，第二日咧跟住咧又做多篇报道，又话黄毓民咧即系变咗建制派啦，乜乜物物啦咁样，又话卑劣啦、无耻啦咁样，即系喂你攻击都唔紧要，你讲事实啊嘛，大佬。你点会攞个修订动议嚟讲咧？好啦，有啲人又话我哋喂，你唔应该即系话我哋要时报，冇理由去批评埋呢个咁样嘅诶嗱，即系苹果日报就彻底误导啦，完全地误导啦。好啦，主场新闻嗰、那个，主场新闻嗰、那个，跟住然之后啲人话喂，你要时报黄仁达，你哋冇理由走去批评埋主场新闻，主场新闻佢已经写明咗噶咯，佢写明咗黄毓民投弃权票，咁即系其实都交代一件事，我屌鸠你啦，你谂下啦，你要明白嗰样嘢就系喺呢件事上边，你系冇理由报道嗰个修订动议噶嘛，你冇可能噶嘛，你成班人聚喺度，你为咗个 PMP 系乜嘢？你就系为咗调查真相嘛，然之后嗰、那个修订动议系调查唔到真相嘅，跟住然之后你个报道主要报道点会唔系报道原动议啊？即系你报道嗰、那个，你做嗰个图，做嗰个报道个原因，即系其实你都系想话俾人听，就系话我边个背弃咗民意，边个背弃咗而家大家认为最应该做嘅嘢。喂，黄毓民冇做呢样嘢，咁点解你要攞嗰个修订动议出嚟咧？仲有好多人系搞唔捻清楚，好多人系搞唔捻清楚。你要搞清楚一样嘢，嗰、那个唔单止系一个唔单纯啊，唔单纯系一个原则或者表态嘅问题，而系你哋根本就唔捻知个议事程序系点捻样。当有人提出咗个原动议之后，跟住然之后有人提出修订动议，你明明修订动议即系咩意思啊？原动议同修订动议嘅意思，即系譬如莫乃光提咗一样嘢出嚟就话，香港人系属于香港嘅。咁然之后咧，有啲人咧就提过修订动议，即系譬如好似谢伟俊呢啲契弟咁投咗修订动议。修订动议嘅意思即系话 ，base on 个原动议 啊， 去修改佢嘅字眼。 系啊， 即系话莫乃光如果话香港人系属于香港嘅，跟住然之后话谢伟俊提出话香港系属于香港，而香港人嘅定义系包括吓、啊，即系呢个咁样嘅中国十一亿人口嘅咁样。咁你成件事就变晒噶啦，成件事就变晒噶啦。即系话佢系要将你嘅原动议嗰个字眼、嗰、那个条款加以修改同埋加注释，咁就会将而嗰个投票程序系点样咧？投票程序你有好多条修订动议嘅可以，你一个人提完动议出嚟之后咧，系可以好多人提修订动议。咁、然之后投票嘅时候咧，系投咗修订动议先嘅，系投咗修正动议先嘅。即系话好啦，我哋而家先投票啊，谢伟俊嗰、那个。香港人是属于香港，而香港人的定义是包括埋11亿中国人口咁样。如果你赞成咗，你赞成咗谢伟俊呢个修订动议，跟住然之后佢过咗啦，佢过咗之后咧，再投原动议嘅时候咧，呢、這个原动议已经包含咗呢个修订动议喺入边噶咯，亦即系话个原动议会变咗系呢个字眼噶咯。咁即系话，如果我支持得呢个嘅话，我支持咗呢个咁样嘅定香港人嘅定义，就系包括十一亿人口嘅话，我就唔可以支持香港系属于香港人嘅咯。攞翻而家嗰个 PMP 嗰个例嗰个情况嚟讲，就话如果即系莫乃光嗰个就话要成立呢个咁样嘅成立呢个咁样嘅权力及特用权力及特权法 去调查， 去调查呢个事件 系啦。 跟住然之后咧，阿郭荣亨嗰个咧就话去调查一个事件， 不过。 就唔可以，就可以豁免公开嗰啲商业嘅机密文件咁样。如果假设呢一个修订动议通过咗嘅话， 原动议亦都会包括。 你投咗郭荣亨个先噶嘛？你知唔知啊？要先投郭荣亨个先噶嘛？你投咗呢、這个，如果呢个过咗嘅话，喂，即系我如果支持咗你呢、這个，我就即系等于赞成咗，就算开 PMP，都唔可以去公开所有机密文件。喂，个 point 就系话，你谂下，其实如果你投咗票赞成嗰个修订动议，咁如果我系想公开机密文件嘅，我唔可以再对莫乃光嗰个投嗰个赞成动议咯。 系， 你明唔明啊？即系话嗰个修订动议如果过到嘅话，系大镬嘅，你明唔明啊？即系话其实你根本有几个层面就系、是， 你根本就唔应该提出呢个咁嘅修订用意，你唔应该咁做。呢啲嘢不嬲系建制派玩嘅，你知唔知啊？其实就系话我提出一样咁嘅嘢，我提出一样咁样嘅嘢，即系譬如通常嗰啲话悼念六四啊咁样啊，要立法会悼念六四咁样，跟住建制派咪玩嘢咯，咁样话我哋系基于捆绑埋汶川地震啊吓，然之后国家嘅一啲骄人嘅成绩啊，发射火箭啊，奥运啊嗰啲咁样啊，一齐去表扬国家咁样，咁啊成件事咪乱捻晒大龙咯，即系其实佢哋去搞，即系呢啲嘢通常系建制派先做嘅啫嘛，但系你有乜理由你自己去将你自己嗰件事变咗做冇话老虎，唔单止系冇话老虎，系影响到成件事添啊！即系只不过好多外边嘅人又唔明，睇报纸嗰啲人又唔明，其实系冇理由由一个民主派人士去提出一个咁样嘅修正动议。即系其实提出呢个修正动议嘅人，即系郭荣亨，其实应该先至系被指责嘅。然之后其他去投赞成票嘅人，其实都系应该被指责 的，都系帮凶嚟嘅， 冇理由投赞成票噶嘛？呢、這个冇可能噶嘛？ 但报纸就报咗话郁文投弃权票，咁跟住一啲不知就里嘅人就觉得你投弃权票就系唔啱嘅， 所以有啲人又喺度批评阿黄郁文，又喺度话喂，你就算系要表明你自己嘅立场，你都应该离席，令到嗰个议会入边嘅整体人数降低咗，咁令到佢通过机会率提高，诸如此类咁样讲，即系你投弃权票就等于系反对票，梗系反对咧，其实就系反对，你明唔明啫？即系碍于你泛民嘅面子。唔撚投反对票咁解啫嘛，但其实个原理就係反对，点解唔係反对，梗係应该反对啦。因为过咗就係勾做㗎嘛。而且过咗之后係影响到原动议㗎嘛，成日都唔明。即係嗰个唔係淨係话劲啲唔劲啲，即係嗰个唔係两样嘢嚟㗎，你明唔明啊？嗰、个唔单止係表态嘅问题。如果个修正动议投票係过咗嘅话，你係影响埋个原动议㗎。虽然你知道原动议都是过不到的分组点票底下，喂，但是你没有理由去支持将会令到原动议变成勾做的嘛。如果我不认同这件事，好了，就算我离席，如果你真的过捻到的话，如果你们过到，你即是你想象黄毓民的 situation， 好了， 我真的离席了，我离席了，我真的学你班网友话斋的那些主场新闻写文那条契弟，不知道什么话黄毓民投了什么投弃权票不理智那条友，如果真的按你的讲法真的离席，如果真的过到，咁啊大卵镬啦！如果过到，跟住再翻嚟投原动议嗰阵，原动议已经捆绑咗呢个修订动议咯，咁咪变咗黄毓民唔可以投票赞成嗰个原动议？你黐卵线噶嘛，系咪先？即系你搞唔卵清楚。好啦，我讲翻主场新闻，点解主场新闻都系要屌啊？根据我头先讲嘅一大扎嘢嗰个原理，你系冇理由去报道嗰个修订动议噶嘛？你要去归纳礼拜，即系礼拜四要你出报道，礼拜三晚你要归纳嗰件事嘅时候，你系讲翻原动议。大家市民又或者对呢件事嚟讲最应该做嘅一样嘢，嗰个期望底下，一班由公帑出粮 suppose 系代议士选民代表嘅人，边个人背弃咗民意，边个人冇行使佢嘅职务，冇好好咁履行佢嘅职责，然之后就做个图，边个就住呢个议题去投赞成票、反对票，而要做到呢一点，就应该系陈列出原动议案，好啦，你贴咗修订动议案出嚟，然之后喺度话你要记住边个，唔好忘记呢一班人。个潜台词系乜嘢？个潜台词就话包括苹果日报同埋主场新闻，你一贴呢一个图要嚟做你主要第二日报道嘅标题嘅话，亦即系话你赞成咗苹果日报同埋主场新闻，你哋系赞成咗系应该要将嗰、那个特权力及特权法嗰个议案修改为郭荣亨嗰个字眼，亦即系话系容许政府、容许相关机构系唔需要公开呢个咁样嘅商业同埋机密资料。咁你睇翻梁振英嗰五页纸咪得啦？你睇翻梁振英嗰五页纸咪得咯？你就算到时揾啲人嚟判啦，你同 ITB 嗰啲嘢一样啊！你到时嚟判，你我唔可以公开，因为你嗰个权力及特权法唔需要公开机密文件。咁你睇翻梁振英嗰五页纸咪就讲翻呢啲，佢咪又讲一次俾你听咯？有乜嘢分别啊？冇意思噶嘛，系咪？即系有啲人喺度辩驳，又话唔系啊，持续个运动啊，乜乜物物嗰啲咁样。喂，大佬，你都要搞清楚个原理系做乜嘢先得啊嘛？ 系。佢知依家好 呢个又我哋成日不停咁讲样嘢，你唔系为做而做，你咪勾做啊嘛，大佬。 纯粹想做啲功绩俾市民睇咯，我依家争取到可能会过到啦咁样，咁但系就真系罔顾咗 即到底是不是真的对件事有帮助，而且现在今次不只是没有帮助，甚至是带来伤害，而其他传媒他亦都罔顾了自己。 说到尾就是想怼死黄毓民的嘛。 啊都是。 说到尾就是想怼死黄毓民，因为尹伟来入了。喂，你估苹果日报同埋主场新闻真的不知道这些东西吗？ 嗯。 你不会不知道的嘛。你不会拆到咁噶嘛？你然之后喺度收咩读者投稿嗰啲咁样，跟完之后咩咩黄毓民投票系唔理智嗰啲咁样，喂，已经系狡辩噶啦嘛，已经去到狡辩嘅状态噶啦嘛，吓、 嗯 啊，即系嗰啲即系嗰啲一四一嗰啲唔讲咧，讲啲完全冇 point。即系我讲紧，我而家净系讲你媒体啊， 嗯、 你都即系有名有即系。要有啲影響力嘅媒體係嘛？即係你啲新媒體啦、啊、即係新媒體就差唔多最有影響力嘅，即係網絡媒體啦嚇。呢、這個主場新聞啦，咁啊，然之後啊，《蘋果日報》啦，《民主大報》啦，你就係為咗搞一個人， 嗯、 然之後就扭曲成件事，你帶嚟嘅傷害係好巨大嘅，你帶嚟嘅傷害咧誤導咗民眾啊！你誤導咗民眾，嗰、那個傷害唔係淨係為黃毓民嘅名聲帶嚟傷害，而係你係令到譬如啲契弟咪以為林大輝做咗英雄咯， 嗯， 咪以為林大輝，哇！林大輝肯投棄權票都算係咁啊！屌你老尾嗰個修訂動議嚟咋，原動議佢係投反對票噶哥。於是乎仲有啲人話啊，林大輝都算係咁啦，咁樣李慧玲寫文啊，叫佢投反對票就過分咗啲嘅，佢投棄權票咁都算係咁啦，佢就係投棄權票啊啫！你搞撚清楚未啊？休息一陣。